在月光下。辛苦的老人在火把下举杯，丰收岁月添佳货。活泼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七如八。贼喽贼喽的贼。

有我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

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时请勿